好啦，翻嚟咧就先講一講台務先。咁咧就今個禮拜六10點，咁咧就係有呢個嘅我哋送豬迎鼠承債人為老。咁咧就係星期六就係課會員嘅。咁大家嚟到咧就可以試下嗱呢個新鮮熱辣，新鮮熱辣。大家見到咧呢個啱啱呢個攞到呢個新嘅酒標嘅。城寨啤酒，咁咧就咩味道呢？大家估下啦，睇清楚嗰個嘅麥頭。咁啊，呢個特別版嚟嘅呢個大號就未推出住嘅，細號推出先。咁啊，另外咧就係仲有呢個嚟自呢個哥倫比亞 Narino 嘅呢個Geisha 嘅咖啡豆，就係premium 優質嘅80幾分嘅咖啡豆。咁就係手沖咖啡嚟嘅，就唔係嗰啲加糖加奶嗰啲嚟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好似要 auction 嘅，其實即係都係幾搶手嘅咖啡豆嚟嘅。咁我哋都會喺呢個嘅今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咁星期日咧就係for呢個嘅大家聽眾噶啦，咁就唔一定係會員。咁啊，另外就大家見到呢兩個擺設都係我哋聽眾阿虎仔啦，同埋另外一個聽眾送上嚟嘅呢個。抗爭者嘅呢個係金屬嘅，呢個係好重手嘅，其實即係我哋以前玩嗰啲圓兵咁樣嘅一個做出嚟嘅。咁呢個就應該就係睇個質感就似 3D 打印啦。咁咧就記住星期六就如果係會員嘅，咁你到時話會員 number 俾我哋聽就得噶啦。咁就唔需要報名，降低你嘅嚟嗰陣時話啲會員 number， 咁咧就可以。睇優先咧，就除咗我哋嘅城寨啤酒啦，同埋咖啡豆之外咧，仲有一個城寨嘅福袋，你估唔到嘅其實包你搶手。咁咧就記住啦，星期六 就是朝頭早十點到晏晝五點，星期日就是由呢個嘅同樣，即係由朝頭早十點到晏晝五點。咁就第一日就係課會員嘅，第二日就係課呢個非會員，或者你會員，如果你星期日唔得，咁你都可以星期六唔得，你都可以星期日嚟嘅咁。咁啊，大家記住啦，就呢、這個其實嗰個係阿邝亞里嚟嘅，但係個樣子就都古古怪怪咁。咁咧就記住啦，所以手快有手慢冇啊，450支嘅啫，即係用釀咗一桶。咁咧就係、是、過年應節嘅，其實係同過年有關嘅。咁啊，過年裏邊都係當然啦，就係如果好多人都係三數知己啦，我成日都話過年就最好就係嗰啲朋友咧，無事多相見，唔需要咩煙花匯宴，乜都唔需要，其實嗰啲係嘥氣，我啲冇興趣睇其實。咁啊，呢個咖啡豆咧，亦都係一個幾優質嘅一個品種嚟嘅。咁大家如果飲開手沖咖啡，知嗰啲 Geisha 都係一個優質嘅品種。記住就係星期六、星期日18號、19號。咁另外咧就係、是、我星期五晚咧就係喺呢個一傳媒啊，就會有一個嘅黃色經濟圈嘅座談會，咁就有我啦、陶傑啦同埋關卓照，咁我都幾期待，仲有一啲黃色經濟圈裏邊嘅一啲商户啦等等一齊去參與嘅。咁咧就大家會見到噶啦嗰個嘅報一週刊，大家睇今期嗰個一週刊嗰本雜誌有嘅，其實因為今期一週刊係一個。特刊嚟嘅，係紙本嘅雜誌裏邊嘅。咁喺嗰個紙本雜誌嘅封底內頁就有，咁有個 QR code 喺度嘅。咁大家就可以去報名去，即係星期五晚嘅呢、這個黃色經濟圈嘅座談會。咁我啦、陶傑啦同埋呢個關卓照。好啦，翻翻嚟呢個正題啦。咁咧，頭先我哋講到呢個克里米亞模式，咁就係一種 hybrid warfare， 一種混合戰嘅模式，以政治 social media 黑客。擾亂社會，同埋製造呢個仇恨言論等等為主嘅，然後再附以呢、这個最後尾嘅呢個軍事行動咁啊。咁好啦，就軍事行動方面，當然我哋覺得呢個解放軍就無料到咧，其實大家都知啦。咁佢最近咧就有艘呢個航母002號啊，就係、是、通過呢個台灣海峽咁樣。咁日本同美國都派出呢個神盾級嘅戰艦咧，就跟隨住呢個002號航母咁樣。咁而台方亦都派出呢個空軍咧，就係監視咁樣，就穿過呢個台灣海峽軍事。咁咧就一陣間我講下呢、這個，即、就、係、是、中共有幾咁愚蠢啊！呢個崇祯帝有幾咁愚蠢。咁首先你睇到嘅，其實第一屆啊，上一屆啊，蔡英文當選之後咧。整個美國對台的政策已經出現實質性的改變，這個就是我一開始說中美是一個新冷戰格局，中共成為美國頭號敵人下面，本來打的那隻牌不是香港牌，沒有777的話，沒有這個林鄭這個天造英才這樣的，這個真是手足來的，其實根本美國打的其實就是台灣牌。跟著在任內首先推出的就是這個台灣女先將呢個 AIT 啊，美國在台協會 upgrade 咗之後咧，就大好多啦，成個建築仲有正式派駐呢個海軍陸戰隊啦，同埋呢個嘅國務院嘅嗰啲security agent 啊，保安嘅官員，咁啊即係話認可嘅官方地位嚟嘅其實，不過個名就叫做美國在台協會，唔叫做呢個美國駐台嘅呢個領事館。咁啊有武官啦，其實有武官喺度噶。大家唔認嘅啫，其實係，只不過係即係有軍事顧問啊。咁軍事顧問下一步係乜嘢咧？咁好啦，跟住就 AIT 升級之後咧，跟住就到呢個嘅台灣嘅呢個旅行法出嚟啦，即係兩邊嘅高層美台高層官員互訪啦。然後跟住就係2019嘅國防授權法啦，就係呢個嘅軍售同埋咩咧，係希望可以容許美軍同台灣的軍隊聯合軍事演習，所以我一早我話預計下一步就是台灣同美國的聯合軍事演習噶啦，喺台灣。好多人就話笑我傻，我話睇蔡英文連任之後個民意表達咁清晰，817萬票拒絕呢個一國兩制。如果我係 Donald Trump， 我唔乘機打台灣牌。即是等於香港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崩盤之後，咪即刻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咯。其實那個玩法一樣， 係咪你要佢無中生有去 create 一樣嘢，去同台灣走埋？佢好難，因為你中共就會實會即係炸人噶啦嘛。好啦，但係如果嗰樣嘢當台灣嘅人民顯示出好強烈嘅意願嗰陣時候，而一個選舉嘅形式，呢、這個就係道德高地啦，所謂。咁對美國朝野嚟講，佢都要回應呢個台灣人嘅民意嘅喎。佢即係話會借利用台灣人嘅民意而進一步打呢個台灣牌啦。咁台灣牌就係除咗2019國防授權法裏邊嘅軍演，我頭先講就係呢個002號嘅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日本、美國嘅海軍神盾級跟蹤，然後再配合台方嘅高空偵察，咁咪即係美日台三方聯合軍演咯，係以中國嘅航母戰鬥群嚟作為佢哋監控嘅對象咯。嗱，所以即係大家好多時唔明白嗰段歷史啦。北紐都有中美共同防衛協議嗰陣時咧，喺1979年之前咧係有中美嘅聯合軍演嘅，因為當時根本就係協防台灣。好啦，喺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呢、這個中美嘅共同防衛協定廢止咗啦。廢止咗之後咧，美國就冇再同國軍進行呢個軍事演習。咁究竟嗰啲武器識唔識操作？點點點，即係完全中國國民黨嘅或者係台灣嘅國防力量完全被孤立，被孤立起嚟。所以我就話佢未必會即刻由美國同台灣進行呢個漢光軍事演習，或者由美軍參與台灣嘅漢光軍事演習。每年嘅漢光軍事演習係點嚟嘅咧？係中美之間停止咗1979年台灣同美國停止咗呢個聯合軍演之後，喺1984年就係台灣方面自己每年嘅以解放軍攻台作為模擬嘅一個防衛性嘅軍事演習，就係、是、我哋今日所睇到嘅漢光演習啦。以前中美軍演唔係以防衛性為主嘅，成個諗法都係以反攻大陸為主嘅。好啦，而家就係一個防衛性嘅漢光演習。咁如果美軍係進一步同台灣建立關係嘅，而根據2019年嘅國防授權法嘅話咧，最順理成章其實就應該由美台進行聯合軍演漢光演習，模擬解放軍兩棲登陸攻台。咁啊，睇下佢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又會唔會通過呢個台灣海峽？再唔係咩咧？因為美日咧係有固定嘅聯合軍演嘅，亦都可以咧邀請台灣嘅軍隊去參與美日嘅聯合軍演，呢、這個可能性重大，我覺得。咁大家諗下點解會係日本咧？咁樣咁啊，同大家講翻一段歷史。其實我記得大約2年前，我介紹過喺讀書好介紹過一本書，一本雜誌叫《讀書好》，我辦嘅，同阿邝永宣編嘅十年嘅一本，即係做咗10年嘅免費讀書雜誌。咁啊，當時我介紹一本書嘅就《帝國的最後軍人與白團與蔣介石》。大家看看這本書有沒有印象看過這本書，我推薦給大家看，其實是一段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不想提的一段歷史來的，《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野島剛就是一個日本的知名的記者，也都寫很多跟中國歷史、中國現代史有關的東西。裡面就講了日軍和國軍之間深厚的淵源，在這本書裡面。大家都知道1945年就是這個日軍投降之後咧，1946年，咁咧，然後咧，跟住咧就好多嘅日本軍人咧，其實留咗喺中國向呢個嘅蔣介石投降之後咧，然後就參與咗同共產黨嘅內戰嘅，其實特別係喺呢個山西啊等等。咁當時呢個日本叫做支那派遣軍嘅司令咧，這個江川寧次，就是跟蔣介石建立了很緊密的關係，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其實蔣介石是振武學堂留日的軍校的嘛。他蔣介石年青的時候就是新式縣，即是現在很大雪那裡新式縣的高田炮兵團的陸軍來的，其實炮兵來的， 在日本的軍隊裡面。這個江川寧次就是他的教官來的，其實就是老師來的。這個在中日戰爭結束之後，蔣介石就以德報怨啦，咁咧就 護送他們回國，也都沒有即是將這個即是好像蘇聯紅軍對付德軍戰俘那樣將他們送去這個西伯利亞苦工營等等，沒有嘛，讓他們回國。那麼就日軍也都是呢、承諾向中央軍投降，就不是向共軍投降。那所以呢就很快就大家由對立然後變成合作，就是聯合抗共。咁而江川寧次就組織咗後援會，喺東京成立咗個後援會，係咩呢？就係喺日本參謀本部陸軍裏面呢，係選拔咗一啲少校同埋少佐。咁大家如果認識日本嘅軍隊嘅歷史，都會知道呢，嗰啲就係所謂日軍嘅中堅啦，少校同埋少佐。咁呢就係組成呢個軍事顧問團，派住喺台灣。佢哋全部係改中文名嘅。叫點解叫白團呢？就係因為那個領導，即是這個由江川寧次物色回來的這個富田直亮，他就是改了一個的中文名，就是白洪亮，就是這個叫做白團，最先就是住在這個圓山飯店的軍事顧問團，白洪亮軍事顧問團叫做。在1952年到1963年呢，就是成立一个叫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所，举办了11期培训当时的国军的将领。而我们今天认识由日军培训出来的，到今天仍然在生的，就是曾经做过国军的总参谋长的郭柏川，就是白团里面培训出来的军官，也都是当时他點解被賞識咧？俾日本軍人賞識，就是、因為他是一個人守金門嗰陣時咧，郭柏川嚟。咁大家都知道，跟住嘅823炮戰裏邊咧，亦都有白團全部嘅人喺前線作戰嘅，其實係指揮當時嘅國軍喺前線作戰。呢、這個喺蔣介石之後宴請呢個白團嗰陣時係有感謝佢哋。咁白團嘅人到而家仲最後一個未，仲有二十幾人未過身嘅，應該係。咁就呢個白洪亮本人咧，其實係葬喺新北市嘅寺院裏邊，唔係喺日本，係葬喺台灣。咁日本收尾呢啲白團嘅軍人翻咗去，因為美軍軍事顧問團嚟咗之後咧，其實嗰陣時韓戰之後咧係最慘嘅，因為美軍又未到，咁就靠呢個日本嘅軍事顧問團。咁收尾日美國軍事顧問團嚟咗之後，就排擠呢個日本嘅軍事顧問團。咁亦都因為佢哋江川寧次亦都係即係被視為呢個侵略頭子啊、戰犯啊咁，咁所以咧就好低調，咁就部分就離開咗台灣，就翻翻去日本，就參加翻日本嘅自衛隊嚟。咁呢個就係中國民黨嘅國軍同日軍之間嘅一段淵源嘅歷史嚟嘅。亦都雙方都唔想再提，亦都唔希望有再提出嚟。就係、是、呢個日本軍事顧問團喺國軍裏邊，我哋以前我記得我哋讀中學嘅年代，成日睇台灣嘅小説，都係上成功嶺啊，在成功嶺上啊嗰啲成功嶺嘅軍訓，包括我啲同學去台灣讀書，暑假上成功嶺翻嚟，黑黑實實變咗另外一個人嘅。暑假翻嚟香港嗰陣時，其實成功嶺就係日本軍事顧問團建立嘅軍事動員嘅訓練嘅制度嚟嘅，嗰套由學生。上成大學生上成功嶺，然後跟住嘅嗰套募兵嘅制度，其實到而家都係由日本軍事顧問團建立。咁所以如果由日本同呢個美國嘅聯合軍演裏邊邀請台灣嘅國軍參與咧，其實呢個一啲都冇違和感嘅，我覺得其實亦都好大可能會發生。好啦，聯合軍演對中共嚟講咧，呢、這個就係點止摸老虎尾巴，其實就係對習近平嘅呢、這個。餵食中國人食民族主義的又再刮一巴啦！嗱，呢個係等於啊 Donald Trump 將蘇萊曼尼斬首係一樣嘅。其實伊朗一路都用民族主義呢樣嘢，大波斯主義一路喺中東喺 ISIS， 即係個勢力消失之後一路擴張呢個什葉派走廊，即係我上一集講嘅什葉派嘅國家聯繫起上嚟，係咪變成一個大嘅波斯帝國？蘇萊曼尼就係呢個波斯帝國擴張嘅一個軍閥。好啦，嘈一聲斬咗佢。喂，大佬，冇得反制喎，射咗導彈，擺明就係政治性喎，唔係軍事性喎，係以不殺傷美軍為目的嘅喎，即係話成個伊朗熬曬底嘅喎，其實係斬咗你個大將喎，係嘛？如果你係劉備嘅話，即係關羽被斬喎，係嘛？俾呂蒙斬咗手之後，咁係咪應該興兵伐吳咧？唔係嘅喎， 射兩樣嘢之後就收工嘅咯。其實已經係跟住再揭發，原來烏克蘭嘅航空係俾伊朗嘅防空俄式防空導彈打落，自己一身泥啦，而家搞到。咁究竟中共會慢慢步入就係呢個所謂侯賽恩式嘅困局？我成日都話，侯賽恩式就不斷耀武揚威，控住嗰啲隔離嗰啲伊朗啊，或者自己嘅伊拉克裏邊嘅什葉派教徒，就話我係有化武嘅，我有大殺傷力武器嘅。你邊條友唔聽我話，我就抌個化武落嚟就死啦。好啦，講下講下，美國佬就當真啦，然後就偽造呢個佢有大殺傷力武器嘅證據，然後就揮軍進打攻打呢個伊拉克。而家習近平嘅嗰種嘅亮劍式嘅外交，其實係令到全世界亦都好厭惡佢。唔出聲嗰啲就因為嗰啲企業德國啊嗰啲喺中國賺緊錢嘅啫，但係個心就好厭惡佢噶啦。不過唔出聲。好啦，而家人人都當習近平係一個族武主義者啦。嗱，雖然佢擺到明就話我哋成日都講話我哋要和平崛起，和平崛起，而家冇人信，係冇人信，因為嗰種嘅網絡民粹。嗰種嘅小粉紅民族主義係擴散到去全世界，已經係，亦都係喺中國領事館嘅安排下邊擴散到去全世界。最近我睇一單新聞，同香港有關嘅，真係呢個 Free Hong Kong 嘅團隊喺烏克蘭嘅基輔搞展覽，中國領事館向烏克蘭當局施壓，要佢取消呢個展覽。嗱，呢個展覽當然係講香港人嘅抗爭啦，喺烏克蘭嘅基輔。大家唔好以為我講嗰啲好遙遠啊，克里米亞，香港人喺嗰度搞緊展覽啊，其實係喺基輔。但是領事館一樣照施壓。好了，即是說你在烏克蘭人的眼中，這個中共就是一個這樣的野蠻的帝國。這個野蠻的帝國一路這樣下去的話，即是說它會逐步逐步，大家你看那些國際級的民意機構調查，就是對中國人形象的好感是一路跌緊的。其實美國跌得最厲害，當然是日本都是跌得最厲害，如果你調查台灣，我想都是一樣，全世界都是。而这种中国式的族武主义，其实它是用一种民族主义去喂养自己，其实它是为中共的对外很多时候解决内部的问题。这个东西听下去大家好像不是很明白。你看回我刚才一开始讲《人民解放军的真相》那本书，你就知道每一次的对外战争都是为了解决内部的问题，包括在苏联黑龙这个珍宝岛的冲突事件也都 是包括1967年广州军区的解放军越境沙头角枪击香港警察，杀害五个香港警察事件也都是一样，是珍宝岛冲突事件的翻版，根本是珍宝岛冲突事件的翻版。好了，意图制造一件外交的事件之后，然后呢就是令到那个转移国内的矛盾，其实是转移国内的内部的矛盾。咁習近平一路向外，包括喺南海填島啊、填呢個永柱礁啊、起跑道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實際上佢係將國內對佢作為一個永續修憲、一個咁樣嘅一個獨裁專制者，就將佢轉移去外邊。所以大家記住講個題外話，我哋送豬迎鼠，鼠年大家知唔知咩？鼠年嘅歲次係咩？係庚子。庚子即是什么？即是1900年庚子权变义和团的120周年纪念。当时的慈禧用义和团去杀洋人，然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其实八国联军对我的理解来讲是更接近这个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这样的情况下面，其实他是以杀自己人先的，其实 是杀那些教民先的，不是殺外國人先的，都是以殺自己人先的。你想想，如果習近平這個波要爆，其實他不是，即是一個青蛙，我們小時候看童話，是吧？一個吹牛，將自己的肚子谷到鬼死那麼大，跟個牛鬥鬥鬥大嘛。那麼青蛙就谷谷谷谷谷谷到自己的肚子，又那麼脹得那麼脹，脹到肚子爆肚而死。即係而家中共嘅情況，亦都係接近一個咁嘅青蛙嘅情況，係嘛？航空母艦戰鬥群，我想問一下，好多嗰啲咁嘅藍絲腦殘，人講佢又講，一個戰鬥群要真係運作緊嘅，要另外常備嘅一個戰鬥群係休整緊嘅，係咁樣先至可以真係做到嘢嘅。其實 仲有啊，唔係淨係得架航空母艦嘅，其實係你嗰啲補給艦啊、驅逐艦啊、反潛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如果你個航空母艦根本上就係成為呢、這個即係、就是、捕鯨船圍住你咁樣獵物嚟㗎啦，其實已經係。咁所以呢啲咁樣嘅青蛙自吹自擂嘅行為，其實就俾美國睇穿咗，我覺得其實已經摸到個底。2025 Make in China， 我覺得係假嘢嚟嘅，根本係。是吹出嚟咧，麻醉自己國民，麻痹自己國民 ，buy time， 等佢自己有一個叫永續執政嘅時間去解決現存嘅一啲問題。但係佢講下講下自己都信 Q 埋，跟住佢控制唔到下邊嗰啲民粹嘅言論嘅，習近平係控制唔到嘅，其實即係話等於珍惜群組嘅人，習近平邊度控制得到嘅啫？係嘛？總之維穩費發到落嚟咪做嘢咯，就係、是、咁樣。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邊咧。美國必然就會借住弄假成真，係咪啊？送中修例，如果6月16日斬攬宣布撤回，然後查6月12日警察開槍，有冇違反指引？件事就完咗噶啦，其實已經係真係完咗噶啦，件事已經係係咪？唔撤唔查，到而家都仲係咁，係咪 ？The bill is dead， 係啊，撤翻條嗰條標，但係嗰個血債已經積累咗咁耐。點解決呢？係解決唔到嘅啦，已經係好啦，就會變成我頭先講喺《蘋果日報》我寫嘅文章裏邊所講嘅一個蝴蝶效應，或者一個漣漪效應。香港人呢樣嘢，所以我話將來嘅歷史會寫習近平呢一個 chapter 咧，個主角一定係香港人，因為香港人係敢於企出嚟去抗爭呢個帝國嘅擴張。我哋 confirm 唔係我哋要 extra 爭取啲乜嘢，我哋 defend 我哋本來應承咗要有嘅嘢，而家走咗數，仲要走完數之後，仲要話俾你聽係你唔啱，你出嚟大聲反對，跟住仲要揾警棍駁你，揾橡膠子彈射你，揾催淚彈揼你，掟入你屋企，燒你屋企，催淚彈掟入你屋企。所以呢個 ripple effect 一路咁樣漣漪咁樣擴散出去。最近當然就是台灣選舉啦，係嘛？跟住我成日都話，大家香港人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因為呢個係一個新冷戰嘅形勢。如果冇呢個新冷戰嘅形勢，你要面對抗分一個獨裁嘅政權，中共咁野蠻暴力嘅政權，好多人就會諗：哎呀，死梗啦，冇得同佢鬥，就係咁。因為嗰個你用緊一個80年代、90年代嘅國際政治嘅環境去理解。嗰時大家都覺得中共係同路人，有朝一日都會成為同路人，中共都會打扮成為西方嘅同路人，扮豬食老虎，係嘛？講下普世價值啊，講核心價值啊，呢啲咁嘅嘢，係嘛？雖然要搞下啲對抗，講人權外交嗰陣時候，要搞下啲北京共識，但係始終都冇積極向外推廣，佢只係打嘴炮，講完自己就算嘅，從來冇當做一種嘅管治模式向外輸出嘅。好啦，但係當佢輸出嗰陣時候。變成一個一帶一路集團嗰陣時候，呢啲全部都係獨裁政治失敗嘅貪腐國家，團結喺呢個習近平後邊。有一次上海做上合組織開會，哇！大佬後邊嗰班人望之不似人君，你睇嗰啲咩哈薩克、吉爾吉斯啊，嗰啲咁樣嘅成個隔離啊，志雄哥呢邊啊，呢個兆基，跟住後邊就係阿大傻咁樣嘅，成棚人喺度影相嗰陣時候。即係擺明就係一個邪惡帝國咁樣，咁嘅陣咁嘅陣容出嚟，咁你咪自己攞嚟戰咯。其實係中美冷戰裏邊，如果香港牌、台灣牌同出，呢個機會好大。台灣牌再出，除咗係軍事上同台灣有更緊密，已經講咗㗎啦。其實呢個唔係我自己發明，美國已經講咗㗎啦。其實已經係而家等選舉之後執行嘅啫，贏咗啦嘛，大勝啦嘛，咪執行咯。好啦，跟住剩翻落嚟嘅就係咩啊？更緊密嘅自由貿易協議啦。然後美國會將佢部分嘅科技產業唔再轉移入中國，而轉移去台灣。Google 落户喺台灣啦，喺亞洲嘅總部。係咪？呢啲全部都係我相信得到美國政府嘅支持嘅外交政策嚟嘅。好多人成日討論，唉，其實點樣？好多我認識啊，其實藍營嘅朋友。他們最懷念的是什麼呢？即是我都很明白的，其實等於我們很懷念麥理浩年代，他們很懷念的就是蔣經國的年代。 即係我認識同我年紀嘅藍營，即係國民黨嘅朋友。咁我自己會即係我會明白佢哋點解會係咁嘅，因為蔣經國係一個人士嘅獨裁者，佢係一個以廉政親民。成日我哋細個睇台灣嘅新聞報導，或者睇嗰啲香港時報嗰陣時候，仲因為睇佢足球版嘛，香港時報嘅親台啦，工商時報啊嗰啲，即係何世禮將軍辦嘅。咁咧就一定係蔣經國去唔知苗栗啊，去呢個花蓮啊，咁樣喺啲農田嗰度巡視啊，咁樣即係見親都係咁嘅，其實即係同太皇一樣。咁咧就即係一個親民嘅形象。咁好多台灣五十歲以上、五六十歲嘅人都好懷念呢個蔣經國年代，同我哋一樣。我哋叫做麥理浩的孩子，因為我哋1977年讀中學，就開始由小學免費教育擴展到去中學中三。我記得嗰陣時有中三毛大使資助到我讀中三 ，pass 中三毛大使之後可以再攞多兩年嘅資助，資助到讀中五，然後開始擴大呢個嘅公營房屋嘅建設，開始成立 ICAC 去對付黑警。咁所以我哋係好懷念，即係我哋叫做麥理浩的孩子，其實我哋呢一代等於台灣嘅蔣經國的孩子一樣，佢哋成日都希望可以翻翻去嗰個。即係點講咧？我十年之後我就可以做嘢，即係我就可以喺屯門買樓，然後再過多五年，我就可以由屯門搬出嚟香港島，然後去到太古城、康怡等等呢啲。麥理浩年代，我哋一路個嗰個對自己嘅期許都係咁樣，其實係一條趴火而一路咁行上去，然後跟住就係、可以創業，可以做廠，可以發達。香港人亦都係一樣，其實同台灣好相似嗰個年代。但是回不到去，馬英九是有一點這個蔣經國那種廉潔的形象，但是回不到去的。其實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根本就不是只是在於麥理浩或者蔣經國的問題，因為那陣時就是美國整個地緣政治，就是將他們的產業轉移，將科技製造業轉移過來，而香港就在麥理浩年代的後期就是分到這個金融業，而台灣和南韓、日本都是科技製造業，所以新竹科學園也好，或者很多的電腦業、晶片生產、等等這些東西，都是跟美國的國際分工是有關的。所以我說台灣的經濟再起不是靠台商在大陸的投資，而是靠美國的地緣政治的產業分工，就是說你決定鐵定跟美國佬賺食，就是這麼簡單。咁你話產業升值係點樣呢？島內邊嘅經濟發展係點咧？呢個去到某個階段，佢自然係一個 bottleneck 嚟嘅。你粗放經濟成長一定係好容易嘅，係咪？即係等於李嘉誠做呢個交花一樣啫嘛，一樣都係揾到第一桶金噶，係咪？因為嗰陣時係粗放經濟成長，即係話只要你肯做，一定有訂單，廉價勞工咁就可以捱下捱下，咁就捱到間廠翻嚟。但係你當你嘅經濟發展過咗個階段之後咧？你要再彈上去嗰下咧，你就要講創新啊，講科研啊，講好似北歐嗰啲國家全民教育啊，投放相當多嘅資源落去教育嗰度，用最叻嘅人去做老師啊，去啟發嗰啲北歐嘅細路仔嘅創意啊。佢唔一定係做科技噶，可能佢做個杯出嚟，係啦，做個杯出嚟，佢都設計到係好有特色嘅，可以賣到去全世界嘅，係嘛？所以呢啲就係所謂嘅創意經濟嘅年代。台灣是要走那條路的，你再走回去香港的舊路，在大陸繼續設廠，繼續用大陸的廉價勞工，然後去賺食，其實這條 formula 已經不 work。 你看到如果 work 的話，香港怎麼會變成這樣呢？是因為香港的本土的創意經濟沒有發展過嘛，有的落水什麼利益集團咯。你看到的，喂，旅發局那個大抽獎去承辦那個的抽獎，喂大佬，一壇這壇都未有幾複雜啊，大佬是吧？200萬500萬好似系，系嘛？结果冧机，跟住你睇个名杨全醒，屌建制派嚟嘅，扑你个街，咪就系咁咯。跟住你睇前海洪维敏，屌建制派嚟嘅又系。所有呢啲搞科技创新嘅，点解全部都系建制派嘅人咧？咁你咪知道香港会玩 Q 完咯，系嘛？最有创意嗰啲就系俾佢哋拉咗去荔枝角拘留所，拉咗去新屋岭，拉咗去坐监嗰啲年青人咯。為什麼？因為那些人有自己的想法嘛，不是依附個權貴來去 在個大餅裏面分一杯羹嘛。所以話台灣很多人埋怨，因為蔡英文和中共的關係搞不好，所以台灣經濟不好。我想話，就算香港未來嗰十年，我哋唔要自由行，得唔得呢？一定得。我話台灣已經冇咗四年啦，係嘛？即係話你過去喺洛克道、蘇豪後邊嗰啲藥房全部執 Q 曬都好，當佢嘅租金一路落翻嗰陣時，自然有新嘅本土經濟、創意經濟嘅鋪頭出現，而唔再係變成係服務自由行嘅嗰啲嘅藥房。嗰啲藥房係集團式經營嘅。那些做自由行生意那些食肆，那些根本我們不會去吃的，因為那些全部都是大陸佬來的，在北角那些根本就是福建人直接經營，他們自己人賺回自己人錢的，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駕車的司機咯，除了是嗎？你看翠華靠自由行的時候，東西質素差到，服務質素差到，是嗎？這些公司要來做什麼呢？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香港台灣不要再想著黐大陸佬可以正經分開，然後跟住咧就可以一邊揾錢，就一邊發展自己嘅地區嘅社會制度、政治體制。冇呢支歌仔唱。首先建立紅色經濟圈嗰、那個其實係習近平啊嘛。啲人喺度成日指責呢個黃色經濟圈，我想話邊一個人係將政治經濟合埋一齊㗎？如果係杜汶澤，點解冇戲拍啊？黃秋生點解要做呢個人生導師冇戲拍啊？是吗？黄子华为什么要卖一层楼才可以开到戏？坦白说，这些全部在广东话有市场了吧？是吗？那时候不是689说香港电影可以不用检查进入这个广东省市场的吗？广东话市场的吗？有没有发生过？有没有发生过？ CIPA 全部大门开小门不开，根本所有东西都是吹水的，是吗？他不单止对美国保护主义，他對香港同胞，他口中的香港同胞都是徹徹底底的保護主義來的，根本是。還有，你只要講錯一句話，有個台灣藝人的媽媽寫了一個 post 說今天很開心出國了，即刻被小粉紅圍剿要他道歉。出什麼國啊？台灣地區來的，即可以顛到這樣的，是嗎？跪在這裡賺食都不行，還要跪在這裡好像狗一樣賺食才行。那你想想，當他的紅色經濟圈搞到這麼大的時候，你始終一天你靠他，他都會起你尾注，或者因為你某一次做錯事，或者不做事，或者不說話而被放棄的。好了，他不放棄你也好，他其實他身邊很多已經準備定去取代的了，是吧？整天說多做幾個香港，多做幾個香港，由鄧小平年代講到現在，一直上一次還說用澳門金融中心來取代香港，他的心都不知道多憎香港人，又串嘴又臭串，用日文漢字，香港人叫傲嬌，不是驕傲，是傲嬌，是串得起，其實是。但是對大陸人來說，就是覺得我們串。所以他的心裡面，他怎麼會不用盡方法來去想辦法去取代？問題取代不到嘛，我經常都說，你阿里巴巴之後排著隊回來香港上市吧，我告訴你。為什麼呢？因為你吸不到外匯嘛，你回深圳上，回上海上，國際資金不會跟你玩的，在那裡。所以你想想，如果台灣在往後，這個是一個不是我們自己選的，是中共逼我們選，你想跟我賺食還是跟美國佬賺食？這個就是每一個香港人都要問清楚自己，其實跟台灣人一樣，台灣人817萬人作出了一個選擇，都是跟美國佬賺食賺陣營。新加坡就很早已經作出選擇，李光耀和鄧小平 friend， 實際上殺共產黨最犀利的就是李光耀，一路走實際上都是親美，是美國擺在這個馬六甲海峽看著這個石油運輸航道的一隻棋來的，是吧？馬來西亞現在決定都是跟美國賺食，泰國不要說了。好了，如果香港這個選擇，台灣人作出這個選擇之後，這個地緣政治的局勢必定會緊張。這個大家完全不是說恐嚇大家，對習近平來說，如果他不擺出哈梅內伊的姿態的話，他裡面那群粉青小粉紅就會作反。這個等於這個的五四運動一樣，外爭國權不行就內除國策的嘛。內除國策的話就是說， 我成日都講笑咁講，我話如果當菲律賓或者印尼懟著軍艦入呢個南海，咁就好玩啦。睇下美呢、這個中共嘅航空武艦戰鬥群會唔會擊沉呢個菲律賓或者印尼嘅呢個戰艦？呢、這個實際上就係美國而家就係要將中共用佢嘅 term， 用中共嘅 term， 係打造成為邪惡族心嘅領導。北韓、伊朗、中共，係咪？普京嘅野心好清楚，唔係挑戰美國全世界嘅領導地位，或者科技製造業嘅地位，或者航天工業或者醫療產業嘅地位。佢只係想喺地緣政治裏邊，去將嗰啲前蘇聯國家嘅地方、親俄或者講俄語嘅地方一路一路蠶食蠶食，立翻翻嚟，好似伊朗一樣。伊朗都一樣，什葉派的地方一路蠶食蠶食攞翻嚟。中共唔係啊嘛，吹到大一大，係嘛？叫板美國啊嘛 ，China Solution 啊嘛，係嘛？今後就要跟呢個所謂嘅中國模式、中國解決方案叫做。而家好啦 ，Donald Trump 就話好啦，唔係中國解決方案，係解決中國方案，係解決中國方案。對華政策會係大選嘅議題，只會更強硬，只會更強硬。而呢個印太嘅戰略防衛嘅島鏈，台灣係會美國係會需要 upgrade 呢個台灣嘅軍事防衛嘅力量。咁你中共面對呢個美台之間更緊密嘅軍事關係先，因為軍事先到經濟。當軍事關係更緊密嗰陣時，點樣回應呢？係嘛？克里米亞式嘅拼吞喺韓國瑜大敗之後已經結束，我覺得。再栽培一個咁樣嘅 Trojan Horse， 台灣人都好醒噶啦，已經係，係嘛？你睇到嘅，即係嗰個計算，我覺得係好精準嘅。其實揾韓國瑜呢種人，即係過往馬英九、蔡英文都係，包括宋楚瑜啊，都係精英對精英，但係揾個所謂嘅民粹式嘅素人庶民呢種形象出嚟，係嘛？咁除非佢買下一個 OP 啦、柯文哲啦。但是这种素人呢，如果懂得玩民粹的话，可以隔食隔，我觉得。隔食隔。但是好在就是他找了一个烂的素人。其实这个素人只要正常的话，他原本只不过就是一个地方派系的中间人，柯文哲通过一个地方派系找他去联络一个地方派系。其实韩国瑜只是一个这样的中间人，从来都不是諗住佢做大佬嗰種人嚟。好啦，而家輪到佢做大佬完咗，玩完嘅啦。我諗佢高雄市長都做唔到。咁跟住落嚟呢啲素人，佢只係物色一個更質素好啲、背景好啲，起碼唔會又買豪宅又剩，跟住個老婆又咁鬼 aggressive 衝出嚟，即係呢個俾人覺得好似唔知第一夫人咁樣，係嘛？即係未做已經係第一夫人，咁強勢嘅呢個第一夫人。咁然後跟住就，即係總之佢嘅庶民嘅形象俾人 question 得好緊要。其實佢又有錢又成咁樣，咁啊令到大家都打咗一個嘅 question mark 喺裏邊。即係佢兩個原因嘅，除咗佢即係嚟香港嗰鑊，其實係災難性之類咧。其實即係見黃志文嗰鑊。咁因為提人都知中聯辦就係今次呢個香港之亂嘅其中一個 player 嚟噶嘛，咁啊。咁但係佢自己嘅質素都係一個問題，即係呢種嘅素人形象。但是他要再物色下一個的，要令到台灣人相信或者接受的，是有一定的困難的程度，已經是。因為已經經歷過一次了嘛。但是這種滲透的方式會繼續的，我覺得是。通過傳媒啊、網軍啊、social media 等等的方式， KOL 啊，一路一路改變這個台灣的輿論。在烏克蘭的這個 case 裡面，我第一節所講的克里米亞模式裡面，其實有一個值得參考，其實香港人都可以參考一下。其實佢唔需要將黑變白嘅，其實，因為喺東部嗰啲嘅親俄嘅媒體咧，點樣製造嗰個俄烏之間嘅仇恨咧？佢唔需要去吹噓普京點好點好嘅，或者俄羅斯點咁優越，佢只要放大呢個波羅申科，即係呢個親西方嘅總理嘅壞處，就已經得噶啦。即係呢個阿魯科維奇走咗佬之後。他只要不斷放大他的壞處，包括現在新當選的這個即喜劇演員，很好笑的，其實他原本是做一個 sitcom 處境喜劇的節目，就是假如我是烏克蘭總統，我會怎樣做呢？那結果真的要參選做了總統的這個澤倫斯基。因為澤倫斯基他只要不斷放大他的缺點，而他不會不斷去歌頌親俄和普京的好處，所以這個也是台灣做媒體的朋友要留意的。其實我看到網絡上很多人去數蔡英文的缺點，似乎是成為一個的，就算是香港也好，很多時候都覺得，他守住民主自由，不過他的內政就麻麻啦，咁樣係似乎成為大家對蔡英文的認識。咁我細心去看他做過啲咩嘢咧，其實他很多難處理的問題，他不是好似林鄭那種即係扮廉利呢個幹練，其實他真係去處理，譬如同性婚姻在華人社會裏面其實是一個幾棘手的問題，因為會即係你得到一部分的支持，同時可能會失去大部分的人的支持。咁你要看中間裏面不是屬於同性戀，但是就接受同性婚姻的嗰個族群，所謂進步價值觀的人有幾大啦？在呢方面，我覺得蔡英文是我會 respect 佢嘅，其實真係，即係好多時候去到呢些位置，好多人就褪嘅啦。其實，咁當然佢最後佢都想褪過嘅，其實最後尾都冇褪到。咁喺咁嘅情況下邊咧，就係你會變咗佢，就算我唔同意，或者我唔係呢個性傾向嘅人都好啦，我會因為佢呢個進步嘅價值觀而支持佢，因為佢係代表緊一個信念嘅。其實好多人冇提出到，其實蔡英文唔係我哋想比拼屌區議會柯創成好啊，定係呢個邊個好咧？咁樣大家鬥派福利派得多咧，或者鬥蛇齋餅種咧，唔係嗰個 level 嘅。其實正如好多時候大家睇好多政客都係一樣，而家呢個年代反而係咩咧？你點樣去抗擊呢啲民粹？抗擊呢啲嘅網絡民粹主義等等呢啲咁嘅嘢，就係穩守嗰個嘅政治信念同埋政治道德嘅價值。只要你企穩嗰個觀念嘅話咧，呢、這個就係對抗習近平嘅帝國擴張、對抗中共喺全球嘅滲透最好嘅方法。無論係香港人好，或者今次台灣嘅選舉蔡英文總統都好，其實係清楚示範咗一樣嘢，就係、是、你唔好計算咁多好多嘢，你緊守自己嘅信念，你信啲乜先？你係乜嘢先？係嘛？我哋嘅係 free Hong Kong， 我哋爭取嘅 free freedom 自由嘅香港人，呢、這個唔需要將佢 sidetrack 到去民族啊、獨立啊等等呢啲問題裏邊，企穩喺呢個位裏邊嗰陣時，我相信喺越嚟越對中共嗰種嘅全球出現嘅一種反華現象，就會咧呢、這個係一個漣漪效應嘅開始嚟嘅。好多人問點解黃色經濟圈會受到咁大嘅攻擊？咁我睇下我下個嚟緊呢個星期五有時間，我會講喺一週間嘅座談會裏邊。中共最驚其實唔係香港嘅黃色經濟圈，係全球對 Make in China 嘅制裁。嗱，呢個唔係香港嘅問題嚟嘅，呢個已經係，因為你睇到華為一冧 ，Samsung 即刻攞曬個市場。其他的國家是在競爭緊的嘛，所以我說打大佬那條路是不歸路來的，打大佬就是要逼自己升級，一路升級一路升級，就是這樣。如果台灣今次是升了級，但不要再看那些人說什麼蔡英文吃人血饅頭，就是聽到都很厭惡，其實這些這樣的言論就是沒有營養，冇乜養分，亦都冇乜討論嘅價值。咁啊，今集就到此為止啦。咁聽日我哋可能就講下呢個法律年度啦，同埋呢個鄧炳強出席呢、這個區議會嘅情況。咁咧就節目結束之前，都呼籲大家可以用 FPS 轉數快咧嚟支持我哋城寨 ，number 係26296400。咁咧就星期六。如果大家上嚟嘅話咧，就可以見到呢個以抗亞里做呢個標誌嘅。咁啊，可以透露俾大家聽咧，就係呢個係德國式嘅麥啤啊，咁就 crossover 一種味道。咁大家睇個 label 可能就估到噶啦，其實絕對啱過年嘅。記住星期六見，拜拜。